界，你突然我瞬间理想的，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，雨下几年 今夜你会不会来，是歌手黎明加盟宝丽金唱片之后推出的一张国语专辑。凭借这一专辑，他一跃成为四大天王之一，同时在2005年发行了留声经典复刻版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。 当天的那片誓言长留心里，此刻却吻别美人，海里悄悄然离别我，可知道我为你难过，情不必解释太多，愿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，愿爱意尽记取，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，一起再追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乎在，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，谁愿放心离开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乎在，只想拥有你，共度未来，陪伴着我。悄悄然离别我，可知道我为你难过，情不必解释太多，愿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，愿爱意尽记取，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，一起再追。谁要未来，谁愿放心离开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乎在，只想拥有你，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。失去你